第75集。 那就过去看看吧，如果是个厕所修这么华丽，就有点奢侈了。 罗明瑶忍不住笑，两个人绕过蔷薇花架来到白房子前面，倒不是厕所，是一家准备开张的酒店，门口贴着近期装修完毕，开业时间待定的通知。 哇，这里的位置可真好啊。 罗明瑶忍不住赞叹， 要是等他们开花了，我们在这里住着，开窗就能看到好多的蔷薇花了。在去年我来的时候，这蔷薇花开得真的很棒呢。 罗明瑶向赵斌描述起去年蔷薇花开的情景，还找出手机里的图片给他看。赵斌又被提醒了，去年他不在，罗明瑶和其他人来过这里，反复说这事儿，他心里烦躁不安，拿过手机来翻看了几下，还看到了一张糊掉的钱康明图片，顿时气得沉默了，把手机往罗明瑶手里一塞，闷声往前走，绕着酒店一圈看。罗明瑶也不知道自己又做错了什么，只好默不作声地跟上。酒店外围的景观打造确实不错，除了蔷薇花架做围墙，还有长长的草坪，以及仿欧式的喷泉、大理石雕塑。赵斌走了一圈，气也消得差不多了。这时间已经到了傍晚，夕阳渐沉，暖金色的斜晖瞄着云边洒落下来，在白墙上投下斑驳的藤叶影子，落满金色的草地上，不知名的鸟儿起飞又落下。没有水的喷泉里，张开翅膀的天使微笑着，手中小提琴的金色琴弦熠熠发光。 五月，我们来这里住一晚上。 嗯，好。 罗明瑶听出他的情绪已经恢复，于是也高高兴兴地应和着。他拿出手机准备打车回家，赵斌拦住他。 哎，别着急，再等一会儿，月下赏樱更是美好。 他说这话意味深长地四周看了一圈，于是罗明瑶又跟着他回到樱花湖边，坐在湖边看夕阳里的樱花，看月色中的樱花，确实也拍了不少好看的照片，他都感觉今晚发朋友圈会选择困难了。在余晖尽收之前，赵斌还提醒他拍一张合照。罗明瑶特别喜欢这张，背景里是温暖的霞光和被染红的樱花。他和赵斌头挨在一起，罗明瑶特别想炫耀这张，但想来想去发哪里都不合适，于是就发在了他、黄博怀和朱珍珍的三人小群里面。没有人回复，他也乐得看照片傻笑。 你们在哪玩这么晚呢？周围什么都没有。 出租车上，司机很自来熟地和他们聊天，赵斌心情很好，一只手悄悄捏着罗明瑶的手，和司机有说有笑。 我弟弟年轻人非要学日本人看夜色樱花，我被他看到这个时候。 哇，看到这时候，周围吃的都没有，不饿吗？ 吃的挺饱。 赵斌转头看着罗明瑶笑了。到了四月，罗明瑶就要开始为期一年的临床实习了。学术型研究生临床要求不高，就实习一年，还是本科室为主。选择上临床的时间可以自己定，但是一般都是研二下四月份这个时间段，这样刚好到研三下的四月份，不会对后面五月的答辩、毕业准备造成压力。内分泌科一共五个组，每个组各有偏重，理论上是要在五个组轮转一遍。罗明瑶上临床的时候，科室人手还是很充足的，一个组有六个一线医生，每个人管三到四个病人。内分泌科是分组值班，他的夜班周期也就是六天一个，这是相当轻松的情况了，只有教学医院临床能这么轻松。和罗明瑶同组的进修医生从下级医院来的，告诉他一个人管三到四个病人是他们医院不敢想的事。在其他普通医院，一个医生管理的病人数量都是十个以上，这个进修老师的最高记录是管理14个病人，一天新收9个。内科病房其他每天的日常工作，每天8点上班，原则上5点半下班，每天查房2次，上午9点和下午4点。查房的时间1.5小时到2小时不等，根据每天新病人的数量，查房后书写每日病程记录，收新病人的时间一般在下午3点半左右。这个时间上午出院的病人基本办理好出院手续， 护士上午按照病人预约顺序通知来入院的新病人来到医院。罗明瑶现在的组上每周三一次主任查房，还有科室的一些规矩，周一文献学习，科教秘书按照顺序安排住院医师轮流讲课，周五疑难病例讨论，要求每个组各出一个病例。离开临床两年，第一天上午查房，罗明瑶差点站得断了腿，下午腰也差点断掉。写病历时候没有抢到电脑，到了下班时间才写完。经过一个星期的折腾，才总算把临床工作熟练了。但亲力亲为的研究生实习毕竟和本科实习大不一样，耗费的时间精力多了太多。罗明瑶简直不敢想在下级医院是什么工作状态。进修老师告诉他，轻松时下午五点下班，忙碌时晚上十点还在加班。如此平时工作时间基本上晚上六点过才能下班回家，手上的课题也因为临床任务繁重大半交给师妹去做，周末或者平时两个人都得空的时间明显减少了。此外，他们还想抓紧时间夏天以前搬进新房子，因此看电影郊游都暂停，难得的周末时间都分配去逛家具市场了。家具市场去过一两次以后，两个人都有些失落。罗明瑶现在没有工作，上临床只能得到科室的夜班补贴，每次80元，一个月就四次夜班，入账320元。赵斌现在收入7000到8000一个月，大部分积蓄去年买房子用掉了，现在每个月还有房租和房贷。现在的一点积蓄是援藏时省下来的，这一点收入和积蓄想要短时间凑齐全套家具太困难了。两个人在家具市场逛了一整天，啥也没舍得买，最后累得在宜家里面坐着歇脚。赵斌拿着宜家的铅笔和白纸写写算算。罗明瑶还没真正上临床，在医院工作被现实状况打击得有点郁闷。 怎么了？ 赵斌抬起头就看到他精神不振的样子。 就是突然想，以后我出来工作工资是多少，以前我都以为当医生还是很不错的。 罗明瑶叹了口气，看赵斌写的价目清单，赵斌也叹了口气。 我觉得你啊也太单纯了。 罗明瑶愣愣地看着他，赵斌戳了戳他的脑袋说， 你都读研究生了，你怎么对以后工作情况一点也不了解啊？医生的收入分两部分，工资和绩效奖金，工资就当作没有了，很低，拿去扣一扣保险公积金，基本上啥都没了。我们 C 大附属医院的公积金也是最低的那种，我拿去给房子还贷款还得自己贴一部分，总之工资到手没多少。绩效奖金根据科室总收入来，每个年资职称职位有各自的系数，上级肯定拿得多一些。 C 大附院这样的大医院，科室收入虽然不少，但是因为人员也多，尤其上级更多，分到一线这里就不多。还有其他的科研文章课题申请成功，医院都会有相应的奖励，结题了又是奖励，文章按照发布出去的杂志分数一分就是10000的奖励。科室内为了鼓励发文章还有其他的实质性的奖励措施。相比下其他下一级的公立医院，二线人数少，一线收入分配下来和我们差不多。但是 他顿了顿继续说， 灰色收入这一块 C 大附院是全部分给代租老师来分配，可能也到不了一线手里，下级医院多数是一线参与分配的，加起来可能比 C 大附院还要多。 什么灰色收入？ 罗明瑶茫然问道。 不是说这几年不准药品提成那些了吗？ 赵斌有些无奈地看他。 药品零加价不代表没有提成，你接触药代这么久还没摸到这些，你只要开了这个药就会有点子，只是一个点子多少钱而已。零加成以后的确灰色收入降低了很多，在 C 大附院点子高的药我们医院医生都不会刻意开出去，当然也有一些医生为了提高收入会有意识地做这个，在下级医院里很多人收入高就都靠这个了。老实说我的7000到8000里面多少也包含这些了。